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56章。上主这样说，你们应当持守公道，履行正义，因为我的救恩就要来到，我的正义就要出现。遵守安息日而不予以亵渎，防范自己的手而不做恶事，行着事的人与固守此道的人子是有福的。皈依上主的一帮人不应说，上主必将我由他的民族中分别出来。阉人也不应说，看，我是一棵枯树，因为上主这样说，对那些遵守我的安息日，拣选我所悦意的和固守我盟约的阉人，我要在我的屋内，在我的墙垣内赐给他们比子女还好的纪念碑和美名，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永久不能泯灭的名字。至于那些皈依上主、侍奉他、爱慕上主的名、做他的仆人，又都遵守安息日而不予以亵渎，并固守我盟约的一帮人，我要领他们上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我祈祷的殿里欢乐，他们的全燔祭和牺牲在我的祭坛上要蒙受悦纳，因为我的殿宇将成为万民的祈祷所。这是聚集四散的以色列民的君主上主的断语。我还要召集其他民族归于已聚集的人。田间的一切走兽，林中的一切野兽，你们都来吞噬吧。我民族的守望者都是瞎子，什么也看不清，都是哑巴狗，不能叫唤，只会做梦、眼卧、酣睡。他们又是贪食的狗，总不知足，都是什么也不明了的牧人，只顾自己的道路，各求各自的利益。来吧，我去拿酒，让我们痛饮美酒，明天如今天一样，并且更要丰盛。